他把乔姐托付给他的亲兄弟了，你猜咋着？ 咋着了？ 乔姐他亲舅舅啊，揍出那50两银子，把乔姐卖到隔壁馆去了。 你说啥呢？ 卖到隔壁馆了， 就是当三赔了。 这，他这个舅舅那真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牲口啊，狗啊！哎呀，二奶奶揍这一个宝贝闺女，他要是把他卖到隔壁馆，肯定活不了。说啥，咱们也得把他赎回来。 赎回来？啊、我的岳母哎！现在荣国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您老这个节骨眼儿去救乔姐，这不是肚脐眼拔火丸，你没命找病吗？不是？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呢。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赶上人家倒霉了，就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咱们还念人吗？你们俩听妈的，咱们赶快去拆这银子，就是出房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 对，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 哎，这意思，听岳母的。 好，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 走。 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 我的闺女， 你在哪儿呢？ 贾瑞。 我说我的好妹妹，你坠胎吞金可怨不得我呀。 张金哥夫妇，你们也来了。 你们这对生死鸳鸯双双自尽，怨不得我，也恨不得我呀。

巧姐呀，干娘家虽说无有金屋金帐，大瓦房的住挺朝阳，干娘家虽说无有鸡鸭鱼肉，粗茶淡饭可口香，干娘家虽说无有戏台舞场，大秧歌一扭喜洋洋，鸳鸯求的是心出艰难心不老，无人与他可要自强，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抚养，同闺女生死 thank you.

做梦朝才能 长帅不和是在地里练得三成多表情难无言有多小成只过两彩地楼他家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大朝廷预备着司马好准备只过两无忧别进早预备下羊羔美酒我考上你的三句提到此就该把成亲为什么有意我的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情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心当成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迟世功是北京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得到过严格的训练，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请听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店》。 Yeah. 流水滴，此地你心啊太大大大之间，将他的满门杀，一家人只藏在年迈的老丈人啊，然皇上之子的远归魂又要远大大只有那 十八五节 天仙儿八十啊。 听众朋友，刚才是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姑救姑》。先请听一段二黄原版，这是程婴恳求娘子同意献出婴儿时唱的。梁庆云在这里呢，唱的节奏很稳。再请听《白虎大堂》。在这段唱里啊，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 红了。